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拽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对着铁花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旁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徐芳舔着脸迈步到刘普通面前，哈哈哈哈，哎，您还没歇着呢。 废话，我歇着我打赌就失败了。徐芳啊，算了吧，你这两下子别跟我耍，你一撅尾巴我知你拉什么屎，你还跟我打什么赌啊？就拿今儿晚这事儿来说，你能把我骗得动吗？嗯，干脆你就认输，我把燕王他们送给南京，交给朱元璋处置。 别介别介别介，我咱们话说一句，男子汉大丈夫嘛，兔兔嘛就是个钉，如白染皂，驷马难追，哪能拉屎往回坐呢？不论如何，今儿晚上咱们得试一试。 好，不服气儿你就来，反正你小子一到这儿我就能知道。 是吗？哈哈哈，那您先忙着，我先找个地方溜达溜达，一会儿我再回来。 徐芳一转身走了。刘普通心里的暗笑，心里说话，小矬子，我非得治治你不可，你当初损透了，这气儿到现在我也没出来呀、啊！我不耍你个灯尽油干，不让你扒掉一层皮，我气难平。这时候那四个小和尚抿着嘴都乐了，心说矬子累死你也没辙了，我是我们了解师傅的，最能耐就是熬夜，一夜他可以不睡觉，瞪眼瞪到天亮，你能骗得了他吗？这叫自讨苦吃。小和尚们心里想，嘴不敢说。咱们单说徐芳，回到屋里头往床上一躺，唉声叹气，哎，眼睛一转有主意了，我何不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。在2更天左右，他一扑棱又起来了，第二次赶奔那个院，这回他没上墙，在房上来的，脚踏瓦笼，闭呼吸，探身躯，往院里观瞧，正好瞅着刘普通的后身儿。徐芳心里暗喜，在百宝囊之中一伸手，拿出一物，这个东西啊，就好像如今使的那个粉笔相似，是个绿色的，能有1寸5长吧。他拿在手中，在这房脊上唰干什么呢？迅速的画了个聚宝盆，聚宝盆这边上还有个金麻驹。画完了之后，徐芳用嘴一吹，哗，这东西见风就着，能有3寸多长的绿火苗，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，尤其是黑天，离着多远就能看见。哎呀，一个大聚火盆，上头还有个马驹，这马驹子围着聚宝盆是转圈，突突突突突突突， 那边说这怎么回事儿？这是一种缓术，绿林人一般的都会，名字叫移火流光法，这是专门骗人的。那时候的人呢，一般都愚昧，他这是画了个聚宝盆，如果画个大鬼，那就像个大鬼，把人都吓跑了，他好干活。今儿个徐芳逼得没辙了啊，把这玩意儿也端出来了。画完了，他影身躲在一旁。刘辅通没看见，其中有个小和尚，觉着这房脊上怎么一闪一闪的冒光，斜着眼犄角就偷着一溜， 哟，问那什么玩意儿？这是 师傅，坏了，你看那是什么？ 几个小和尚同时甩脸往房上看，刘辅通啊扭回头也看了一眼，然后又坐稳当了。哼，不用惊慌，这是徐芳耍的鬼把戏，绿林人使用的移火流光法，你看着这阵挺亮，眨眼之间就没了。他的目的想骗我离开这儿，谈何容易。徐芳，拿新鲜的啊，这招都老掉牙了，在我面前不好使。徐芳一听吓得一缩脖，我的妈，又走了。哎呀，徐芳想这可坏了，刘辅通比当初还长能耐了，什么都懂，这我要骗他哪能骗得了呢，真正急死人也。徐芳一想这怎么办，哎，再使个招。三更天以后，他假意的在前院放火，仍然没有把刘辅通骗动。这回啊，徐芳真正没辙了，把他急得离开这座庙，赶奔后山的树林，找了个地方，他往那一蹲，双手托着腮，眼珠叽里咕噜乱转悠，在这想办法。眨眼间天就要亮了，我要办不成可如何是好，这不得遭大伙的埋怨吗？哎呀呀呀呀呀，我怎么没料到这一手呢？徐芳正在这儿着急呢，就觉着脖子后头冒凉风，有人吹他。耶，什么玩意儿？头一回啊，徐芳没注意，因为他光想心事了。后边这个风越来越大，谁？把徐芳吓得一蹦，扭回身观瞧，不看此刻一看，可把矬子吓坏了。嘣一蹦，在树林里蹦出来，伸手取出兵刃，把脑瓜一晃，高声喊喝：“打鬼，打鬼！”那要说怎么回事儿？像徐芳这种人，根本不相信鬼神，什么你画个鬼脸儿啊，弄个假头套啊，这玩意儿不好使。徐芳根本不害怕。今天为什么吓得这样呢？你说这事儿有多怪？徐芳一回头，就在他身后那蹲着个人，跟徐芳是一模一样，小个也那么高，穿仗打扮也极其相似，这玩意儿叫人害怕吗？徐芳就认为自个儿真有魂灵，难道是魂灵出了窍了？那这事儿邪门儿，哎，啊，大概是刘辅通把我逼得真魂出窍，我真应了这句话了。实质上他猜错了。就在徐芳在那喊叫的时候，里面扑哧一笑，这个人飞身行也跳到树林外头，把鸳鸯棒往身后一背，躬身施礼。哎，这声都像徐芳。我斗胆借问一声，您是不是顶天侯开国的元勋徐芳徐将军？徐芳啊，又气又乐，心说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哎，还有跟我一个模样的，那你看看，连我都看不出谁是谁来。徐芳把脑袋一扑了，啊，不错，是我。我说你哪来的？ 这个人闻听倒身下拜，师叔在上，我给师叔磕头喽。把徐芳闹愣了，过来用手相搀让这个人起来。徐芳头着往跟前凑合凑合，用手比楞比楞肩膀，又比楞比楞头顶，哎，这个还一般高哎。这回离着近了，徐芳看清了，所不同者，这个人比他年轻的要多。你冷不丁看是一样，你仔细看人家脸上没这么多皱纹。徐芳不解，这才问：“你谁呀？怎么管我口称师叔？这是从哪儿论的？”这人咯咯一笑，说出始末原因。这一说，徐芳是真相大白。来的这个人也姓徐，名字叫徐伦，外人送号叫三尺地灵仙。您听这外号，就由于他个不高，武功盖世，就像那神仙一样，所以这个绰号叫三尺地灵仙。要讲能耐，比徐芳那可高得多得多呀。要说起来，这还有段原因。想当初，江南四大侠客，就是南侠王耐云、北侠唐云、中侠晏荣、剑侠吴真，这老师兄弟四个，每个人都有得意的门徒。哎，就拿王耐云来说，收下武殿章、康茂才、傅有德、宁伯彪。北侠唐云一赌气收了个小撮子徐芳，中侠晏荣收下粉哪吒、胡德济、八辈峨眉女、胡金兰，同辈猿猴剑侠吴真呢，始终没有正式的徒弟，可也收了几个都不中意。说这话在前些年，剑侠吴真辞官不做，无官一身轻啊，老头便走名山大川，敢走到长沙，遇上的徐伦。这徐伦是经个朋友介绍的，说老人家，您没徒弟吧，可惜您这身武术啊，一旦百年之后，您能带到棺材里去吗？我们这块有个好人，这个人聪明过顶，而且功夫就挺高，您要看着中意，您就把他收下。吴真这心也活了，说你领来我看看吧。本来他没心收，等这朋友把这徐伦领来，剑侠吴真大吃一惊，哎呀，这活脱就是徐芳啊，世界上怎么这么有偶合的事儿呢？他觉这事儿奇怪，把徐伦叫到眼前一问：“你是哪儿的？”“我就是长沙府的。”“你们家是干什么的？”“我们家也是练武的，我爹是保镖的，叫徐奎，早年不在了。”一盘问，这孩子家里什么人没了，从小就练功，在镖局子长大的，连那个动作在声音苦似徐芳，就这样打动了剑侠吴真的心。吴真一想，我二哥收那么个宝贝徒弟，我不行收一个，跟他配对儿呗。可又一想，不行，我现在不是想当初了，不是自抬身价，我这门户够高的了，收这么年轻个徒弟，恐怕引起怨言，我那些师兄弟也不能答应，可怎么办呢？后来想个一举两全的主意，收一个徒孙，这样呢降低一格，在众人的面前就好交代了。就这样收徐伦为徒孙，徐伦一听拜同辈猿猴为师爷，那是特殊的高兴。就这样吴真把他收下了，在长沙府找个地方每日传授他能耐，这个事儿啊还绝对保密，没往外说。吴真多个心眼儿，心说这孩子究竟能为有多大，心里没数，教教他看，他要行 有出息，我就全力以赴把他栽培成人，要狗屁不是，半道我就把他打发了，别生养出去反为不美。后来乌珍这一教，老头子可高了兴，这小矬子徐伦哪有这么聪明的，沾点就犯，一点就透啊，可以说是聪明绝顶。拿乌珍教给他八仙拳，你教给他一招，他就能变化成三招五式；你教他八招，他就从里边能悟出来五六十招。按新名词来说，这个孩子有创造力，而且提出一些古怪的问题，乌珍都难以解答。乌珍一看行，因此把平生的本领全都传授给他。现在要说徐伦的能耐不次于乌珍，要讲究聪明比他还高得多得多。乌珍一看呢，差不多了，这一天把徐伦叫到面前，孩儿啊，现在你是我徒孙，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小矬子徐芳，你听说过没？ 哎呀，我早就听说过，儿子都磨出茧子来了。 嗯，那是你师叔啊，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，像我们这老一发的人一天不如一天呐，有今天明天就许见不着了，希望我们这个门户你们叔侄二人发扬光大。另外孩子，我告诉你几件事儿。武术这个东西长得老学得老，你要信着学，你就像我这把年纪了你还得学，所以呢你还得出去闯荡。我把你介绍给徐芳，你要到两军阵前为国家出力报效，好好练的练的，吸收点经验，往后假如我要不死，咱们找机会再重新学艺。 哎呀，师爷，那您说我找我师叔徐芳去，我保谁好呢？ 哎，你听徐芳的，你师叔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，那就错不了。当前燕王千岁是有道的明君呐，没有不拥护他，你就得保燕王千岁。 师爷，我全都记住了。 吴真嘱咐再三，又教给他很多绿林的规矩，咱不必细说。就这样爷俩分手了，吴真还有他本身的事情。单说小矬子徐伦临走前请师爷给自己送个绰号，吴真想了一想，嗯，这样吧，你就叫三尺神魔地灵仙，怎么样？你闯荡闯荡，看看这个绰号符合不符合。 多谢师爷赠号之恩。 打那爷俩分手了，徐伦起身寻找徐芳，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徐伦用耳朵一摸，现在燕王千岁大兵驻扎在太平府，他就进了太平了。徐伦有心毛遂自荐，到那一说我老师是谁，我师爷是谁，但又一琢磨，这个军营不同老百姓啊，这块的人都是出类拔萃啊，哪个都不含糊。你说我挺大个人跑那块咽着脸一报名，人家招待我不招待我？招待我吧，我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；不招待吧，人家还过意不去。嗯，别介，我先别露面，我做点惊天动地的事儿，哪怕立一点功，这玩意儿好看呢。起码来说，对我师叔徐芳的脸上好看，对我师爷的脸上也好看。徐伦多了这么个心眼儿，所以他没急于露面，明察暗访，这才知道太平府发生的一切。当他听说把燕王丢了， 徐伦大吃一惊啊，真是什么事都会出现，这么大个千岁他怎么丢了呢？又一想，这是我立功的时候，我能不能暗地之中帮着找找燕王，真要把燕王千岁请回来，哎呀，我是人前显圣，傲里多尊呐。就这样，徐伦虽然没露面，暗中寻找燕王。要找人还有一定的规则吗？东西南北想上哪儿上哪儿去呀、啊！多巧啊，今儿个就在后山的树林里头遇上小矬子徐芳。他一看前面来人，个头不高，自言自语像个魔怔似的，往那一蹲，徐伦就看出来了。因为像他们爷俩这模样的世界上不多见呐、啊，这都是宝贝。他知道徐芳为人诙谐，故此在后头吹了那么几口，后来发现师叔真机了，他这才过来见面，跟徐芳简单的把经过一说，徐芳乐得一拍大腿，哎呀哎呀，真行真行啊，我们现在人手正不够用，孩子你这一来增添了我的左膀右臂，你师爷跟你说了你得听我的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师爷这么说的，您领着我上哪儿走我跟哪儿去，准保错不了。对了，这话是金石良言，你来的正好，我交给你办点事儿。师叔，什么事儿？嗨，我正在用人之时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你呀，如此这么办，这么办如此，听不听见？哎，好了。 徐芳这回可有了主意了，咱们书中代言，这一个矬子就够呛啊，这一对矬子一对坏事包凑在一块儿，韩金虎他们有个不倒霉吗？这是后话，咱先不说，单说眼识的，徐芳全都安排完了，爷俩是分头行动。这阵天呢发灰白色的，单说刘福通在院里坐着，一看徐芳始终没回来，看看天要亮了，刘福通心中暗笑，徐芳啊，今儿个我撅你个对头弯，这气呀、啊、我总算出来了，小子往后我叫你知道知道，刘福通也不是好惹的。他站起身来伸伸懒腰，又想别介，得日头出来我们打赌才结束呢，预防这个矬子来个回马枪那可就不好办了。哎，我再挺一会儿。刘福通揉揉眼睛重新坐好，回头看这四个徒弟那困的都不行了，你靠着我我靠着你，哈喇子流出多长来，都睡了。刘福通就没怪他们，谁半夜前在这戳着，一直戳到天亮不困呢，这是人之常情。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他就发现山门那块儿，一条黑影登上山门，仔细看，徐芳。就听见徐芳喊，我是刘福通，我算彻底认输了，一输到底，这打赌你算赢了，燕王千岁不要了啊，你随便处置，某家告辞了。刘福通大笑啊，徐芳真认输了？ 认了，一输到底儿。 好，从现在开始就算完事儿啊。刘福通说着迈步往前就走，没走出几步去，就听身后有人喊，我说刘福通，你认输不认输？你这座我可坐上了啊。刘福通回头一看，大吃一惊，哟，怎么又蹦出个矬子来，我岂能容你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。 在爱的幸福国度，你就